景点969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7月6号，铁路部门将首次开行两对北京南至雄安新区的动车组列车，列车运行区段为北京南到保定，均在巴州西站、白沟站、白洋淀站、徐水站等车站办理客运的业务。届时由北京南站至雄安新区的主要车站运行时间在80分钟左右，全程票价二等座60.5元，一等座82.5元。近日，一些纳凉市民扎堆起卧天坛的单壁桥的视频被不少人转发，因为视频中的市民称汉白玉有理疗的功能，效果赛过针灸。除了调侃躺在单壁桥上太接地气，也有人觉得在古迹内就地卧倒有些不雅。记者也就此事询问了天坛公园的管理处，工作人员称那些汉白玉只是普通的石头，并不具备理疗功能。2017年暑期旅客运输已经开始。7月2号，北京市的交管部门表示，随着暑运的到来，本周工作日的早高峰拥堵时间将有所延后，同时机场、火车站、客运站周边的道路交通压力将增大，易出现短时拥堵。 什么都掩饰不了我这句万人的局促，想不通自己怎么了，想不通世界怎么了，想不通心灵深处到底变成什么了。迷雾迷雾在迷雾，我惊觉自己在原地踏步，到底是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走上征途？掌声，若需要掌声，只要你愿当被悬浮台上，就在你就可以上。谁把我心蒙住，不想再糊涂。迷路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上征途。迷路迷了路，我就彻底被这团迷雾困住，谁能够指引我一条路，带我走上征途。

你去流浪了，骑着新买的雅马哈，退步新生活，想先去东部走一走，要沿着小河，迎着风唱喜欢的歌，树上的心相信会慢慢愈合，总是要长大，但可不可以再等一下，总是要成熟，要不要再耍赖一分钟，美丽的梦啊，再也不要拖拖拉拉，却是挡不住小妹的心发芽，如果梦想世界已经离我们越来越遥远，追寻多久才能再看见，如果现实的世界背后其实有一片蓝天，让我大声的唱， 听到的歌曲来自929的早起去爬山，这是一首非常适合早上听的歌。清新的早晨，听着虫鸣鸟叫，趁着城市还没有苏醒，是不是你也很有心情来一次青春的运动呢？在盛夏时光选择在早晨气温不是很高的情况下运动，确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。这里是经典969，我是泽林。在听歌的同时，也别忘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微博公众账号经典969。在这里也提醒您，在盛夏时光运动完后，一定要记得多多的补充水分，防止脱水哦。 属于你的我借来寄托，却变成我的心魔。你属于谁的再睁开眼，只看见沙漠，哪里有什么骆驼？美是真的，人是假的，没什么执着。100年前，你不是你，我不是我。被爱是真的，泪是假的。那一曾经爬过。 Oh,

当你奋力挤进地铁时，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。2017给自己种下旅行的愿望，走遍这个世界，才知道有多少让人心动的角落。969旅行者。 收听969旅行者，我是泽林。有一片地域辽阔、风光旖旎的地方，这里有水草丰美的草原，松涛激荡的大兴安岭林海，曲折的莫尔格勒河。走进这样一幅绚丽的画卷呢，也许你只愿做一只草原上幸福的小羊。今天就带您走进这片美丽的腹地——呼伦贝尔大草原。今天呢，我们也请到了呼伦贝尔市旅游局的李杰涛科长，来听听李科长口中的呼伦贝尔吧。 呼伦贝尔呢是大草原，这让大家都是很熟识的。那么现在夏季特别适合去往呼伦贝尔旅游，因为我们那儿呢是一个极佳的避暑胜地。呼伦贝尔的旅游是丰富多彩的，我们有8万平方公里的呼伦贝尔大草原，是世界上三大草原之一，也是中国最美的草原之一。在那里生活着蒙古族、鄂温克、鄂伦春、达斡尔等不同的民族，他们在草原上游牧、定居、放马、放羊、住蒙古包，生活是极具特色的。那么走进呼伦贝尔呢，您在感受美丽的大草原的同时，还可以体验丰富多彩的蒙古族民俗，看看我们的牧民是如何生活的，可以做一天蒙古人，去和他们一起牧马放羊。 说起大草原，很多人首先想到的可能就是呼伦贝尔大草原了。作为我国目前保存最完好的草原，这里的水草丰美，有着牧草王国之称。夏季的呼伦贝尔气候宜人，平均气温在16度到21度之间，是您避暑的最佳去处。站在草原上看蓝天上的云卷云舒，心胸也会像草原一样广阔。7、8月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牧草茂盛，特别适合在草原的腹地骑马垂钓，或在西部的呼伦湖上泛舟，感受当地牧民的生活，让您亲身体验草原的原始和狂野。呼伦贝尔除了大草原之外呢，它的原始森林、河流、湖泊等一些自然资源也是相当丰富的。 莫日格勒河被老舍先生称为天下第一曲水，在草原上蜿蜒流淌，景观是极美的。大兴安岭原始森林呢有12万平方公里，每年到了秋季，层林尽染，色彩斑斓，从上到下，红的、黄的、绿的，就把大兴安岭就像变成了一幅水墨画，非常适合摄影自驾游。呼伦贝尔也是少数民族聚居区，鄂温克、达斡尔、鄂伦春是我们内蒙古独有的三少民族，都生活在呼伦贝尔这片土地上。原始的时候，他们都是以狩猎为生。那么随着社会的发展呢，现在都进入了现代社会，以养牛、养羊、养驯鹿为生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呼伦贝尔的根河有中国最后的史鹿部落奥鲁古雅，他们至今呢依然保留着放养驯鹿的生活。那么走进我们奥鲁古雅，您就可以感受到史鹿鄂温克人的他们独一无二的放养驯鹿的生活。 如果您认为呼伦贝尔只能夏季去，那就是大错特错了。在呼伦贝尔的冬季也有它不一样的精彩。 呼伦贝尔是我们中国可以说温度最低的地方，那么在冬季我们达到过历史最低气温-58度。走进根河，您就可以在冬季去体验一下寒冷，这也是一种极致的体验，我们讲叫越冷越热情。呼伦贝尔冬季的冰雪项目还是丰富多彩的，您可以去滑雪、去汽车试驾、去参加冬季那达慕，看看我们博客手是如何这个穿着摔跤服、光着膀子，在-30多度在雪地里摔跤的，还可以乘坐雪地摩托、雪地马拉爬犁，感受一下我们冬季牧民在草原上以及在大兴安岭中的生活。 呼伦贝尔风光无限，四季皆有感动，让我们一起跟随969旅行者的脚步，来领略呼伦贝尔的四季之美。春的开始，夏的热情，秋的斑斓和冬的静谧， 体验少数民族人民的豪爽奔放性格，就这样在广袤的大草原上回归自然，忘却烦恼，做一次自由自在的牧民吧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

让我知道原来幸福这么简单。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， 随时随地 听经典， 听经典。 我们都要相信，总有一个地方能容下我们的梦想。也许会受伤，但总会有希望。无论是谁先到达，都一定会等待再等待，因为我们有约定，要永远并肩同行，永不放弃。 Thank you.

有不同的形式，却有亲吻。哦，我话更多，寂寞压垮骆驼，把感觉藏心中，怕错特错。哦 ，no no no no no， 男人怕话多，女人怕沉默。哦，沉默就像是沙漠，爱流失。 每日醉

没人爱这世界，爱是精彩，你又何必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换。不开别死守天长地久，还不是来傻傻的情话。大声说拜拜，你别怕自己没人爱的世界，还是精彩，你又何必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单恋一直

下一个话不说，只用一颗真心默默爱我，最珍贵的感动、哦、尽在敷衍中。Girl， 我不是故意对你冷落，大部分的时候 不断约会，谁在对？这明天子到底？